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多时间俾你啦。 俾你杀， 好多时间俾你啦，好多时间俾你。 俾你杀卡咁样样，讲紧咩头先？过嚟听啊，讲紧咩啊？ 屌，系选选就去选吓，选就系唔该你俾啲 promise 选民，就唔喺度勾 hea。 唔系，我觉得咁样样嘅，第一，即系范国威阿 Gary 系一个成熟咗嘅政客，咁有时候咧，例如用踢波嘅讲法啦， 系 个波底咧。是已经是形成咗嘅话你好难叫佢三十岁嘅时候再改嗰个踢法嘅。 嗯 ,ok。 咁呢样嘢我觉得。 咁我接受。 唔系即系又唔系一个大罪或者啲乜嘢问题。佢系答唔到你想要答嘅嘢 ,which is 系其实讲得具体啲。 即系咁讲。即系 佢嘅讲法佢。 如果有个人系答到我嘅答案而佢答唔到嘅话呢就唔好意思啦。我系必定答到嗰、那个。即系我系必定支持答到嗰、那个。唔论嗰个人系咩门派老老实实。 是 ,ok, 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表达方法嘅问题。 ok, 咁而第二个问题就係话你头先讲话我哋识得即係喺自己就即係争取泛民嘅选民喂但係而家初选嘅阶段第一阶段就係要争取咗泛民嘅 选民先你先至可以出到线喎。 哦唔好意思。 成件事跟住去到第二步你点知佢人哋 我点知点知。 去到一对一嘅时候你系有方法去争取到啲中间选民呢 哦屌咁我放人相睇下啦如果真系所謂叫有人放眼唔係頭先你講法咩話即係如果有人喺第二階段裏面又或者真係唔係喎咁你如果過唔到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咩證明你係講即係點講啊你係冇辦法證明 你爭取泛民嘅支持者出線你梗係要集中喺個論述上面係同泛民支持者講究竟點解要今次搵我 問心 你問攞返個位啊 我諗到你呢個原則係錯嘅。第一呢、這個初選接受嘅所謂叫接受嘅投票呢就冇話所謂叫有一個泛民識別機嘅唔係話我係一個泛民機往投票嘅人我先有 能力投票。我明白你講意思呢樣嘢呢其實 咁所以無論我之前嗰幾屆有冇投票我都可以支持 佢。我哋講之前初選雷動計劃嘅時候就已經講過㗎啦就係話喂點如果啲人好似當年台灣選舉成日最興㗎啦知道洪秀柱贏嘅機會細跟住綠營啲人就喺個民意調查裏面狂灌水灌洪秀柱㗎嘛但係香港我哋要實施第一次或者試行第一次嘅初選嘅時候，其實我解答過呢個問題嘅就係話，如果啲人都講冇搞初選啦，依家啲人顧票咁樣，全部即係投曬何志光叫佢出嚟選咁樣，咁點算啊？咁樣係 咁事實上何志光就得一百票啊嘛。 咁我就話啦，其實咧呢個其實顧慮咧已經係喺2014年六月嗰鑊投佔中投呢、這、一個。投呢一个普选方案嗰度试过啊，系、 嗯， 即系嗰阵时候唔会有一大堆呢、這、一个即系建制派走去灌票来汤家华方案嗰度嘅，你见到系，系、 嗯、 咪？即系佢只会揾人系骚扰你嚟排队去实体票站投票嗰啲人嘅啫，佢就唔会灌票投票落去嘅系。 所以无论如何点都好，你而家必须要抛出一个吸引人投票支持你嘅方案，而投票对象唔限于系泛民本人。咁所以就 唔系你有一个提醒我都 OK 嘅，你去到真系开始一只只抽奖嘅时候， okay. 你对住邓家彪，你点样去 convince 啲中间选民 ？Which is 我觉得中间选民 唔系邓家彪，净系依啦，你已经要咁讲。 中间选民要点样去传？ 唔系 OK。OK， 我唔系驳你，只系即系完善我即系今集成个主旨嘅讲法啫。 我哋每做节目有主旨咩？ 有突然间咁啊有，屌 ！我哋嘅主旨就土白嘅啫，系 系啊，唔系，其实坚抽嘅，即系正经啲嚟讲，就系、是、话你如果长期都酝酿喺一个糖水滚糖鱼嘅 situation， 你只会成日来来去去就系戒对方泛民。即係所謂叫即係唔同政黨嘅人嘅票，而你自己嘅票底係唔會有增加嘅。而點解我要攞呢樣嘢出嚟講，就係話立法會選舉2016年，大家會記得一個場面，就係話原來有啲票站咧，原來十點半收唔切票箱喎。屌你，原來有人係排隊排到三更半夜，有人去排隊投票喎。咁我想問一下大家記唔記得個票站係咩？係太古城。 你头先讲新东喎、 咩、 你头先话新东有啲票站收唔到。 唔系新东，我讲太古城，我讲港岛，我真系想讲呢个票站。而呢个票站出咗嚟，会唔会突然间有啲结果，而系大家觉得，哇，屌，原来突然间啲人对政治嘅敏感度提高，全部都系泛民支持者嚟嘅。 呢个嗰阵时佢都讲过，太古城其实大家发现原来唔系泛民嘅票仓嚟噶， 叶 刘好得多票。 系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点解突然之间嗰个票站会收唔到？即系点解会突然之间系啲人排到半夜都坚持要投票呢？冇错啊，啲人系觉醒咗。问题就系话觉醒嘅系咪所谓叫泛民选民呢？你系有需要令到呢啲觉醒嘅选民去知道佢哋拣紧啲咩嘢？而家就系大家谂个游戏，喂，不如大家唔好觉醒啦，又或者少啲人睇新闻啦。我希望而家投紧票嘅人喺佢。可以投嘅人之中揀我就算啦，唔係喎。而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想喺呢一波抗爭運動，即係乜邊一波抗爭運動就有上次啊上個禮拜修改議事規則，我話俾你聽，而家冇拉布，成個泛民就好似 level playing game 咁，即係你有啲咩招數啊？係咪？以往就係所有激進派會拖延嘅會議，甚至乎有啲激進派覺得就係要癱瘓議會。咁另外一班以前唔癱瘓議會嘅，其實喺今次修改議事規則都全部落曬水啦。咁我問你。以后嘅抗争应该点样做？如果你坚持就系话，诶、哎，我哋只系需要坚持支持泛民嗰啲人去支持嘅啫，咁围电饭煲底就系嗰二三百人噶啦。我唔理你究竟你嘅传讯工作做到几大都好，而你吹完鸡就系得嗰二三百人。咁我问你，你以后落嚟嘅抗争系点样做？咁当做唔到嘅办法，其实即系做唔到，即系冇办法嘅。即系我唔系去指责，点解你做少咗嘢？点解啲人唔出嚟围电饭煲底？点解点？我唔系讲呢啲，我系讲一样嘢。如果你觉得而家嘅宣传工作又或者个传讯工作做得唔好，我哋一齐去揾一个原因，揾一个方案出嚟。点解做唔得好啊？因为我的对象系错嘅。咁啱啱头先第一二节已经讲咗，喂，有啲新嘅对象发掘出嚟，好嗰啲可唔可以系学生啊？嗰啲可唔可以系家长啊？喺嗰啲可唔可以做下嘢？得咯，嗰啲咪啱嘅对象咯。我唔知道做咗几多少。问题就系话，而家我哋希望跳出个糖水滚糖鱼嗰个境地啊嘛。好啦，第二样嘢，如果传讯工作做得唔好嘅话，我哋系咪应该用一啲第啲嘅方法去 sell 一啲原本唔听你论述嘅人咧？当然你而家讲嘅最易就系话，我啲我不嬲都讲开俾啲泛民支持者嘢嘅听啦，系嘛？咁我用翻佢哋嘅 language， 我咪可以继续同嗰我接触到嘅三成嘅选民、三成嘅香港人去继续做传讯咯。只要我。唔系决定去改变香港就得㗎喇。我只係做一样嘢啫，希望我下次立法会选举嘅时候我赢。咁我係不断喺啲支持泛民嘅三成候选人当中去宣扬我的概念囉。佢支持我唔支持民主党嘅咪我人民主党输囉。问题就係话你真係想改变香港，你唔会玩呢个游戏㗎嘛。你要玩个新嘅游戏。我希唔希望呢下一次立法会选举里面多一成嘅投票率。而呢一成呢之前系冇投票习惯嘅。我希望我可以俾到一个选择呢一成嘅人，希望话俾佢哋听，我系一个选择，而你哋喺过去嘅立法会选举当中系冇呢啲人出现嘅。而点解冇呢啲人出现呀？因为2016嘅立法会只系有两个 camp， basically， 一个就系反建制，一个就系建制。咁如果有 喺我哋眼中，立法会就系叶普成同埋数王呢两个 cam 喎，系2016年。 你啱， 喺我哋花生台入边， 绝对绝对举脚赞同。所以老实讲，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 scope， 但系问题就系话，阿昌哥冇谂住改变世界嘛。 唔系，我觉得你讲嘅嘢咧，即系99.9%，我系认同嘅。第一，我哋一定要反省，有反省嘅能力。咁运动之前会唔会出咗啲咩问题？你讲传讯嘅问题。要重新去 谂。你讲唔同。 第二，你系争取到更加多嘅选民，点解我哋顶到尽都系得六成投票率？嗱，当六成以外剩翻个四成，有两成系啲即系100岁嗰啲人岁出唔到嚟投票啊，或者民建联登记嘅时候都鸠登记咗咁样，都系唔会出嚟嗰啲人，都嗰啲老人家啦咁样。咁但系都剩翻两成，即系我有两成票可以扩充嘅。 系。 咁搵翻嗰啲人出嚟投票，呢、這个亦都。悬而未决好多年嘅问题，啲人究竟去咗边度咧？系啦，喂，明点解如果系咁样，咁点解当初佢哋会系登记做选民咧？你可以香港嘅选民登记制度，你可以一早唔捻登记噶，但系你登记咗 死捻咗咯，或者 你又唔捻投票 死捻咗咯？ 唔系，但系都会除名噶嘛，唔系工联会嗰啲会籍嚟噶嘛，号称有30万会员，原来死嗰啲都照计噶嘛，系咁，所以呢、這个我唔知道，我马我错之强都冇乜点即系。 睇到佢哋有啲咩特別嘅解釋啊咁樣。咁所以呢兩方面我都啱嘅。唯一個 0.00001 呢由即上個禮拜五我講到而家嘅呢就係、是、我覺得其實係唔係真係要咁悲觀呢即係我、 哦 okay、 我讀 唔係咁我同 歷史嚟講 其實我唔係好悲觀嘅啫。 即係因為一講到係嘩而家我哋剩返冇嘢可以做啦我哋原本嗰套係完全唔得啦。嗱你問我我就覺得未係嘅因為我可能讀歷史啦，比較睇大周期性嘅嘢咧，乜都係有周期，經濟有周期，即係中國嘅歷史治亂興衰有周期。喂，我哋都見證過民主運動喺香港有一個周期啦。03年、71年、03年、04年老東仲喺度嘅時候，50万一冇咗老東啦，咪71遊行咪直插落去得嗰幾千人咯，咪就係係咪？咁呢個其實89年香港嚟一次，03年香港又嚟一鑊，咁到14年香港又嚟一鑊。 嗯 咁你問我，我覺得其實我哋放眼係應該係喺大概10年之後，我哋再睇下點樣谷到一鑊出嚟嘅。咁而家當然我哋而家啱啱即跌入去嗰個裂口低開嗰、那個谷底嘅時候，咁當然係好多人好 panic 啦。再加上即係立法會嗰、那個即係議事規則嗰個問題係得嘛？我唔係話你，我即係綜合曬即係網上面好多人都咁講乜乜柒柒，即係點樣都好，即係睇到我有少少猛嘅，即係其實 係我都有少少 你講到咁樣話，香港意思係咪即係等於你放棄唔做嘢咧 ？Which 係你嘅選擇。which 是你嘅選擇都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我覺得有心想做嘢嘅人，就呢個時候，我覺得係你話俾佢聽，好似你咁講啦，有啲咩具體嘅嘢可以做先。 嗯、 我嘅諗法我就好簡單，我唔會諗已經即係我過咗個年紀，諗啲好複雜嘅目標，諗啲好要踢到泛民或者成個反抗派踢到好似巴塞咁樣 which 我過咗，尤其是經歷過雨傘運動之後，我覺得 係 冇可能踢到巴塞咁樣嘅。你就算你學人哋，即係講咗好多次啦，茉莉花革命咁樣，人哋講和理，人哋啲和理非抗爭嘅大佬係開住幾個 mon 睇住 Google Map。吓，跟住几个 headphone， 打断你一阵先。其实我先讲嗰啲嘢咧，唔系讲俾从政嘅人听嘅，系讲俾啲会投票嘅支持者听嘅啫。即系啱，其实我完全同意你嘅讲法噶。泛民系冇可能睇到巴塞咁噶，冇大家冇一个利益嘅 incentive 系做唔到呢样嘢，只有共产党做得到嘅啫。系继续 喺和理非嘅抗争入边，我哋嗰啲系好幼稚园嘅阶段嚟嘅、人哋茉莉花。革命埃及嗰啲咧，開住呢個 mon 睇住 Google Map， 有好多人喺後面做後場做 operation， 係 call 街上面啲人去邊條街嗰度堵塞，去邊條街嗰度即係進攻，或者繞過邊條街行邊條路去進佔港交所咁樣，類似咁樣。 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埃及冇黃毓民，即係人哋就喺度成功抗爭，因為人哋冇黃毓民啊嘛。 人哋唔會茉莉花革命第一就貼 人哋冇出軌啊嘛， 貼咗邊個？贴咗边个嗰啲名喺度话你 咪就捻系咯，人哋唔会突然间有黄毓民走出嚟，我要攻打你身边嘅丧尸先啊嘛，系继续。 咁所以我未你问我以下落嚟嘅方针就系话，即系将每一次选举变成一个目的而唔系手段。每一次投票，每一次投票就话我而家系就系公投，我否定你个全面管治权咯，就系同你斗长命咯。而呢段时间入边就系、是。即係整合所有反抗嘅力量，到大家能夠某程度上可以團結。我就成日講民進黨嘅例子。總之你閂埋房門，你咬餐死冇問題。但係行到出嚟嘅話咧，你就要團結一致對外。咁依一個其實整合曬香港嘅反抗派、反對派，喂，依樣嘢我做10年差唔多喎。係你問我，所以我覺得好多嘢做，亦都可以做，亦都應該做。咁至於你話啊接唔接納本土嘅問題，其實都唔需要我去諗啦。我成日啲人喺度， 時間會證明。 啲人喺度問嘅時候問話你問咗鄭松泰先啦，你唔需要問我哋噶，係咪？係咪好似今日咁樣？今日嚇啊， 幾時都係自稱擁護嗰個接受其他人。 係啦，我哋阿天琪地口天高，係咪？而家地口天高，唔知係咪指緊呢一個港共政權咧，定係指緊本民前本身啊？ 你唔係為佢化妝啊嘛？屌你一为佢化妆嘅话又一新一轮嘅攻势㗎喇。 咁咪好囉，你好想返嚟呀头先係咪？ 我好想返嚟。 你头先啊，哇，即係你听到隔篱有声咁，你即刻话咪返咗嚟呀，咪返咗嚟呀咁样係。 我坚抽问㗎，我坚抽问，当然我唔驚佢打我啦。个目标唔系我嘛。问题就是、 我一定匿喺你后面嘅。 屌 咪同埋我哋租身喺度嘛，使乜驚啫，维和教头屌你老母。 但我哋今日冇人揸棍喺度喎。以往揸棍嗰个好捻好打嗰个唔喺度喎。 租身而家大隻个。那個、士氣啦，系咪啊？ 唔知咧，唔知咧， 系咪？ 即係係囉，即係其實我完全同意你有講法嘅，只係大家嗰個 perspective 嗰個視點唔同啫。即係當然 但係話啱啱開咗 Juicy 嘅 topic 梁天琦，你講梁天琦啦，屌你 梁天琦你有冇睇 吓？冇，我睇咗梁天琦，我睇咗本文前有个声明，但系见唔到梁天琦有声明，或者有睇 Facebook 讲啲乜嘢。 你有睇套戏啊？ 我冇啊， 讲套戏先值得讲啊嘛。 你有睇过咩？ 我梗系冇啦，因为我咪唔准备讲。不过我系见到好多人睇咗嗰套戏，而好多人老实讲，在电影嚟讲，又或者系在于个脉络嚟讲，好多人都觉得嗰套系属于香港嘅戏，唔系一个所谓叫为佢漂白嘅戏咯。 但系我睇到嘅影评系话咧，喂，原来我以为系即系所谓嘅纪录片系讲好多，即系除咗佢自己访问之外，有好多其他人对梁天琦嘅睇法，但系原来咧好多都系 cut 新闻片出嚟嘅啫，系。咁呢、這个嗱，我呢个我冇睇过，我唔定论啦。但系我先系想讲，我睇到个评价同你睇到个评价，好似有啲唔同。即系讲紧纯粹个可观性， 你可观性嗰边，而系我觉得你嗰你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就算嗰啲系新闻片，又或者系一啲公开记录，大家揾到都好啦。即系无损嗰样嘢嘅真确性噶。即系我只系睇到一啲人就系话，而其实。你系唔能够唔俾一个 credit 梁天琦，佢系唯一一个所谓叫自称本土派里边唯一一个自省能力嘅人，即系暂时到而家呢刻为止啦。又或者我可能真系突然间醒唔起边个有自省能力啦，包括郑重泰吓，嗰啲系最冇面嘅屎虫。咁问题系，如果佢有一刻佢系有自省能力，佢觉得呢个反对派要整合嘅深挖库，就算系最唔妥反对派嘅嗰啲人都可以站上反对派所谓叫大台。 咁、你觉得系边个最应该赞咧？咪应该第一个提出要道正本土嘅人系咪最应该赞咧？ 好嘢！屌，我唱歌好嘢，好嘢！唯独是你先可以夹得到佢上呢个大台啫。喺整体嘅舆论风气上面，因为你弹开风气就不为师啊，道正本土系出现咗一条曙光。令到呢啲假嘅伪本土派可以踏上呢条正途，系重新踏上呢条泛民又或者反对派或者非建制派嘅大台，我觉得昌哥嘅功，即系我觉得昌哥嘅功劳系功不可没嘅，系咪咁样？我有冇八分？ 未够捽多两嘢， 未够捽多两嘢，即系我觉得啊，如果冇阿昌哥，我而家冇人喺度做节目，因为点解？ 我只系想形容， 要你 系 有佢，我先有咗坚持。嗱、 你话漂白， 冇卵用啦， 系啦， 尽力噶已经。 你睇翻，你睇翻喜剧之王。喂，你嗰滴鼻涕啊，周星驰嗰滴，你都俾 真系做唔到嗰啲嘢，即系嗱，即系事实。 因为我嗱，我见到有啲评语啦，就系话，哇，你为审之前，你又要陪屋企人，所以退党咁样。喂，咁样黄之锋、罗冠聪个个都要退晒众志啦，系咪？咁我又觉得唔可以咁比较嘅，系咪？因为第一嗰条罪系呢一个 系 十年表面上啦，系嘛？第二咁样多啲时间陪屋企人，咁样佢有康兰居咗住，咁可以即多啲时间陪条女，冇咁人哋冇咁大地方㗎嘛，黄之锋嗰啲系咪先咁样？咁所以就好难咁样去 有 比较同 埋， 同埋 我次次睇啊，打高达 系，我觉得好开心，每次睇之锋哥打机，即系我每一次都系 remind 紧，即系共产党，屌你，其实只不过系一条。即系夜晚冇想自己打机同埋呢个即系喂食嘅毒撚， 建臭， 你系要发掘到佢即系领导嘅才能同埋政治嗰个敏锐感，即系你自己即系制造一个敌人出嚟嘅，就话俾 你 听。 打机算够，咪就系咯。你要由呢个打机呢、這个毒男忽到挖呢个人出嚟领导香港人，呢、這个系共产党嘅足。 即系当初只不过系一条即系同 Vincent 一齐打边炉嗰条僆仔，你话几折堕系咪先？你竟然令到佢。而家上 Time 嘅封面，仲可能提平诺贝尔和平奖，呢个唔系你共产党自己制造出嚟嘅咩？系咪先啊？嗱，我哋唔好讲依笔，我哋讲翻梁天琦，即系都有关系嘅，因为我落嗰个 comment 啊嘛。其实之后所谓即系本土派嘅领袖或者青年嘅领袖，嗰个最元祖嘅动机就系呢个脂肪眼红症啊嘛。即系或者讲得或者讲得文雅啲咧，就系汝乃何人，信乃何能。有为者亦若是，即系我都可以行出嚟一挥手号召天下。点解系之锋咧？嗰、那个点解一条即系河童，好似个样好似河童嘅独卵咧？系点解唔系我咧？吓、咁所以佢哋系咁样行出嚟，而系用一个即系其实。 到呢一刻，我相信好多本土派都唔明，甚至即系而家啲中学生觉得，即系嗱，啲中学生我觉得冇问题嘅，你相信或者支持香港独立。你问我嗰个年代嗰个时期，我都成日问点解香港冇自己支旗啫？啊，点解咁啊？香港冇自己嘅，唔好话国歌啦、区歌啦，系咪咁样？因为即系国歌嗰个问题，我好早已经谂噶嘛。人哋苏格兰都唔系播踢波，都唔系即系播 God Save the Queen 嘅，系咪？咁喺嗰个年纪，一定会有啲身份认同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其实到本土派依一刻都唔明，系即系本土嘅议题，一直到尾都系一个选举语言嚟嘅。即系黄毓民、双黄、叶普成，从来 系啊系啊系啊， 无论由本土依个到即系依个排外。吓驱王甚至系勇武都好，呢一啲全部都系选举语言，系作为同即系其他候选人、党派、政治派系一个区隔嚟嘅啫。即系佢，我哋成日都用个例子啦。其实佢做到自己冰皮月饼啫嘛。到人哋有冰皮月饼嗰阵时候，你又整咖喱月饼噶啦，系吓系咁样样嘅啫。而你一刻都仲未明白呢一个系选举语言嚟嘅话咧，而嗰种选举语言背后系咪真系有一套？是不要说能够落实，你是讲得通，是让人信服而自己又相信一套理念。即我不是说你相信港独有问题，而是你相信港独的时候，你香港独立你要建立个什么香港的国家，你理想的国家形态是怎样先而适合香港人的。去到这一刻都未有一个人可以答到我的，是一个香你要港独 ,OK, 你说不要港独，即好多人冇可能，但我哋相信又有可能嘅。但系而家唔系问你可唔可能嘅问题，我系问你想建立一个乜嘢嘅香港国？到依刻冇人答咧，我就可以断定，其实呢个仍然系一个选举语言嚟嘅，系。而你就话呢个系一个派系，我哋话要接纳本土派， 或者城邦论啊？城邦论就系香港国嘅宪法咯。 城邦论唔关香港，唔系叫香港国嘅，系香港城邦。 你当佢系得唔得？ 梗唔系啦，陈文哥政治含义。 唔系，我记得金金系咁答过。 金梗唔系，梗唔明解国师点讲咧？如果唔系，点会俾国师？唔系，点会俾国师黄天惊杀咧？金金系咪先？ 系 系。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去到呢一刻，即系无论系吓，即系本文前，我唔知道本文前系咪成为咗即系梁天琦嘅天高地厚啦？系咪先？ 系 啊，即系其实。梁天琦同本文前，我而家都唔知道本文前除咗梁天琦、黄台阳之外，仲有即系点解仲有嚿嘢可以接受到梁天琦嘅辞职嘅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即系冇一个执委会令佢辞职嘅去 啦。梁天琦本身唔系剩翻嘅本文前嘅人嚟噶啦咩？系跟住佢接受咗自己嘅辞职同埋退出，咁即系点啊？ 唔系啊，佢如果系有间。即係佢香港冇政黨法啦，咁如果係有一嚿嘢收政治捐款嘅話，佢就唔使將嗰筆 cash 擺喺屋企啦。 咁而家就呢個衍生好多，你係啦，呢啲技術問題咧。首先之前嗰收咗百幾萬去邊度先咧，又要問翻啊幫人，係咪？咁如果都唔好話呢啲，即係我哋即係你話私怨啊，成日問住錢銀嘅嘢咁樣，我問翻你咁樣，應該仲有一個新嘅發言人出嚟，或者有一個人行出嚟代表本文前接受佢辭職噶嘛？如果我見到個 Facebook page 接受佢辭職啫，係個Facebook page 接受佢辭職嘅話，嗰個Facebook page 係咪梁天琦自己咧？係咁，仲有冇嚿嘢行？有啲人就會動之奇嚇，有個人有個實體 3D 嘅人行出嚟話自己嘅本文前咧，咁嗰嚿我都唔好理啲你嘅。你嘅背后嗰、那个本文前嗰个组织规章吓、啊、有啲咩负责人要对外公布呢啲嘢我都唔同你计啦，喂你至少话俾人听仲有个人喺度，即系代表本文前先得噶啦，系咁而呢样嘢就系都系讲紧而家就话即系你去翻最元祖嗰个问题，我哋呢一节讲起嘅时候，你话哦，我哋要团结，要唔要接受本土派吓、啊？即系我哋要即系要接受，可能要接受一啲有序嘅勇武抗争咁样样，因为网上面其实吓、啊，因为即系议事规则嗰晚，我见到即系嗰晚现场有啲讨论，跟住就摆咗上 Facebook 咁样样，跟住引起大家继续去讨论呢啲。啊！即系所谓重建大台啊，重建学联啊，即系接纳本土派、勇武派与否嘅问题。 重建学联 点样土喎？啊，咁学联嗰个咪叫学联喎？系 吓， 嗰个如果阿土再去翻学联，咁嗰个就唔叫学联啦，系 佢帮手重建啫，佢唔系入去做主席嘅， 都唔关事啊！学联都唔可以入学生身份噶嘛，系咪？吓咁你当然你都听过啲八十岁读博士嘅人 帮手重建啫，屌 啊！ 唔紧要啦。 我见你写咗嘢啊，你系咪有嘢讲？因为又剩翻几分钟啦，系。 唔系，又唔够讲。我哋睇下有嗱，则坚抽，因为下个礼拜一同埋再下个礼拜一咧就圣诞假期，咁原则上我唔会翻大个嘴，咁睇下有冇办法喺期间咧，我会揾个地方，即系 solo 又好，揾埋阿昌，揾埋阿边个好，阿张秀贤又好，睇下有冇办法做一节系即系心情对谈系嘛，即系关于选举嘅吓，咁、啊、我留翻啲选举嘅问题咧，就嗰日咧就问翻即系准备参加呢、這个泛民初选嘅人啦，咁啊，今日多谢阿天马先生，同埋多谢阿昌哥，即系喂，有冇办法早啲嚟啫？好多人挂住你喎， 收炉啦，瑞文， 收炉，即系可以早啲嚟， 点早啲嚟啊？依一年都收工啦，你仲点早啲嚟啊？系， 好， 明年请早啦，系嘛？ 明年请早啦。 不过好似阿土伯今个礼拜尾都未翻嚟喎， 我唔捻知喎，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星期五你上嚟咯，一系， 睇下点先啦，多谢各位，多谢各位，拜拜。